他俩是天

柳河呀，故乡的河，多少回你在梦中流过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，都要向你倾诉心中的歌。啊，柳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。当我骑着骏马天山巡逻，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。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，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。啊，柳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。大连漠河，啊，故乡的河，你用乳汁把我养为母亲河。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铜葫芦，这心的桥还是上船，孤儿满大树，哎，你呀你上来。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嘞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感激呀、啊！ 我的帆引来了天山的水，它说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风景。 我看过了。变得这样傻，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，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，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，看看马儿驮的什么。 Thank you.